然后大鱼在喝那边饮料的时候，我就说这杯饮料是我赚来的。 大家好，我们是大鱼大肉肉三店，我是大鱼， 我是大肉。 首先，先跟各位听众说声抱歉， 对不起， 露出胸部。 道歉露出胸部是尝试吧，虽然大家也看不到，但是我们诚意在这里。 我没有穿衣服，我没有穿衣服， 没有啦，就是我们真的不小心拖更了两个礼拜。 没错，因为我们出去玩了， 我们去了延世。 对，我们去了搭公车不用钱又有乌马可以吃的延世， 而且还逛了两个市集，好爽哦！ 逛市集真的很爽，我们一次补充了所有的市集能量。 不是很透根啦，就是暂停跟两个礼拜，就是我们这两个人都各自有各自的事要忙。 嗯， 只是中间穿插了一个台中行。 对，我们穿插了一个台中的灵感之旅，我们是去找录音的灵感。 台中很棒哎、欸， 嗯，台中非常的适宜人居。 而且工作也不错， 东西又很好吃，虽然人还是不要讲好，台中人都很好，真的，他们都很热情，会一直问我说：“小姐要搭计程车吗？小姐要不要坐公车啊？” 小姐红灯哎、欸，我一直红灯， 或是小姐你那个印堂发黑之类的，他们会很主动来跟我搭。 他们算命师直接在路那个骑楼里面，哎、欸，说到骑楼，他们骑楼都不坐满的， 对他们骑楼都只坐一半，然后骑楼里面还会停车，所以那个骑楼等于不能走，我们还是要走在外面，然后被车按喇叭。 好难过、哦、反正我们这集会讲一下我们去台中实地考察回来的结果跟一些奇人异事。 对，然后一样会继续我们的固定主题，就是介绍甜点的部分。 没错， 那请大家继续收听下去喽。今天吃的甜点是永乐车轮饼。 永乐车轮饼， 这个就是上一次在上一集节目有提到的，我激推的两家车轮饼之一，这家就是大稻埕的那一家永乐车轮饼。那来帮观众复习一下，这家就是有紫心地瓜跟花豆大红豆口味，还有沉香奶油的那一家。那今天吃了之后，大鱼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就只有沉香奶油最好吃， 因为沉香奶油有沉香差距的味道。 很烂、欸、 你还不是笑得很爽，这个梗塞蛮久了，刚刚就在想 不要这么突然就在吃了好不好。 我刚刚想说我在远远的地方吃可能不会录到。 我今天是第一次吃紫心地瓜这个口味，它就是外表很亮眼啦，就满满的馅，可是我个人觉得味道比较淡一点，蛮天然的，就真的是纯粹的地瓜的味道。 它没什么味道，我最喜欢香精茶了。 你果然是喝很重口味跟吃很 重口味的朋友。 我喝茶都喝那种啊，伯爵，然后最近有一个是那个，就是超商不是会有什么跟手摇店， 然后茶摊一条街， 对、欸哦，然后他们最近有一个跟那个。不要对我尖叫！连喝出了一个桂花红茶，然后昨天我同事就买，然后我就因为我很好奇，其实我已经看他很久了，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借我喝一口，因为我每次都一直想不到要不要买，我到底要不要买，我怕很难喝。后来我看我同事买，我就跟他借喝了一口，嗯，满满都是香精的味道呢，蛮好喝的。 所以只要越化学越化工了，你就越喜欢。 还不错啊，我觉得蛮好喝的，香香的。 那你喜欢化工蛋挞吗？ 不喜欢。 我有个朋友，他只吃化工蛋挞，就是一般西点面包店那种， 很、啊、里面超黄。 对，里面超黄，很古早味的那种蛋挞。我自己是喜欢肯德基那种，可是我有个朋友，他就只服那种化工蛋挞。 啊，我不行哎。 还有一个朋友，他是怎样？草莓，他不吃化工草莓，就是他觉得那个很假。 那他会吃草莓水果？ 对，他会吃草莓本人，但是他不接受任何草莓制品。 哦，哎、欸，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样，该不会是同一个朋友？ 哦、就是我们高中同学。 谁啊？ 黄同学。 黄谁？谁啊？ 我们班太多黄 同学。好了， 对、啊， 不吃草莓制品的黄同学。 对，不吃草莓制品的黄同学。哎、 okay 欸，这个很像什么电影的标题，或者什么轻小说的标题？ 你是说邻座的？ 邻座的怪同学，什么？总是很慵懒的田中同学， 我想象的健太郎同学， 达叔达叔， 业配业配， 没有业配没有业配，我自己很喜欢的作者， 对我们真心推荐， 没错。 那你要分享一下这个作品吗？ 哦，他是、因为作者是我国中同学，然后就基本上跟我们同一个年龄层，然后也很喜欢听乐团这样。然后他里面那本书里面就用他引用了很多就是独立乐团的歌。去就是他也会穿插在他的那个故事里面、它是一本小说， 最近刚好已经出版上市了，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在诚品啊或者垫脚石发现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一本来读读看， 搞不好就会找到17岁的自己，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现在有点害怕这种回忆青春的书、都会觉得回不去了， 因为你看的时候是真的会觉得哇，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样。 对啊，像现在的小朋友我已经看不懂了。我来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去上政府 开的那种职训班，然后我在上平面设计、那我们那一班有刚毕业的人或是刚当完兵啊或是要转职的一些同学，然后我就发现其中一个男生他每一次来上课都会在脖子上戴一个金链条， 哈，八加九， 不是，我本来以为是八加九，但是我后来在坐公车跟捷运的时候，发现很多弟弟都这样穿，就是他们会穿很 oversize 的衣服，脖子上就挂一个银色的链子或金色的链子。我今天要来录音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我就想说这是怎样？这是嘻哈风还是八加九风还是怎样？因为有一些同学他看起来也不像八加九，他就是很正常的大学男生，可是他就脖子上戴了一个很浪很浪的铁链、银链、金链。 好，我们这个发言会不会很阿姨啊？ 我就看不懂，我觉得不是什么阿不阿姨啊， 世代流行的东西我们不懂而已。我觉得我已经离那个年纪很远了，我完全不知道现在流行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才会超级疑惑。但是没关系啊，大家找到自己适合的风格就好，我们要尊重、包容、友善。 好， 好。回归我们的红豆饼，这个红豆饼介绍真的是蛮少，因为它是从大稻埕买回来到五谷，所以它现在其实没有那么的好吃，但是你刚买到的时候是蛮好吃的。那我分享一下我刚刚去买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原本是要买咸花生的肉桂卷， 很好吃， 真的 很 好 吃， 对。但是因为上一集刚好有聊到红豆饼，我就问大鱼说还是你想要先吃红豆饼，然后我们就先选择了红豆饼。那我就拿着红豆饼开始往大桥头的方向走，然后再走走走的时候就经过咸花生，我就二话不说推门进去说我要买一个肉桂卷，他就说好，那这样130元，然后我要付钱之后发现我为什么要买肉桂卷，我就想了一下， 你已经买红豆饼了， 对，我忘记，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要买肉桂卷，那我就看了一下我手上的袋子，然后想说完了，现在很尴尬，我就说对不起，我没有要了，他就说他就很尴尬，我就说因为 我已经买这个了，我刚刚原本是要买肉桂卷，但是我后来改变主意，然后对不起，我这就先不要。 他好诚实哦， 他就说没关系没关系，好好，拜拜拜拜。那个店员直接跟我说拜拜，他感觉很尴尬，因为那当下真的很尴尬，已经点好要付钱了才说哦我不要，而且理由还是因为我已经买了这个啊，我原本是要买这个，然后讲起来就是一个人在脸攻三小的那种感觉。 不是，你好诚实哦， 那不然要怎么讲？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有点拉不下脸来耶。 所以你就会直接买吗？ 没有，我可能会跟他说，我帮我朋友买，但是他临时不要了，谢谢。 你好厉害哦！ 说不定那个朋友就是我自己。 你就是那种我朋友有一个故事，那个朋友就是你本人吧？ 对 ，OK 啦。虽然我觉得。我真的比较喜欢那个沉香奶油。 你说沉香差距奶油吗？ 对， 直接帮他取名字。 他真的跟另外两个超有差距。没有啦，没有啦， 这个蛮好笑 的。我觉得很快，可是因为他的奶油就真的有一股很就是很清爽，它是一个别的地方没有吃过的味道 哦。 因为那个奶油蛋奶油的车轮饼很多地方都有、可是里面有这种有点带水果香气的，我觉得蛮特别、 我觉得是它的调味比较没有那么的重，像它是用大红豆，大红豆本来就没有红豆那么甜，但是它吃起来口感会比较扎实一点、所以如果你是喜欢不要那么甜腻可是又比较特别的，还是可以试试看永乐红豆饼啊。我还要分享我这个人有一个特色，我只要去某一家店它就会开始有很多客人，屡试不爽、没有屡试不爽， 我也会哦， 你没有， 我有， 不是，我是讲真的。你知道一开始永乐车轮饼没有人在排队吗？然后是我第一个去点，所以我一去点的时候 旁边有个机车，他是在一家四口路过，然后那个弟弟坐在前面，他就说是车轮饼，我没有吃过，我可以吃吗？我想要吃。然后他们就好好好，然后就来买。然后后面刚好有个母女也来买，然后那个妈妈超级大手笔，他就说什么每个口味各来三只，我觉得 带来了人潮哎、欸， 我就是一个招财猫的角色， 然后聘请你去站在店门口， 对，就聘请我，就趴在那个柜上。 他们在看， 猫咪不是这样，就趴在柜上，然后旁边一个牌子就是要摸请投钱这样。 哎、欸，那这样就要可以讲那个资本主义的猫 哦，对，资本主义的猫，这个真的蛮欠讲的。 我们去那个台中，我不是刚刚前面有说我们去台中，然后逛了两个市集、嗯，然后第二个市集是在审计新村那边，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因为市集不是通常都有很多人很多摊位，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看到了，就是有一个摊位嘛，就是一个平台，那边就放了一只猫。 对，那边就是一个休息区这样子。 而且那只猫还有戴太阳眼镜， 对， 还有穿衣服， 对， 很浮夸，很皮花， 很会摆姿势， 对。就是让人家摸，然后让人家拍照，然后腿就这样伸长长的，然后 很爽， 洗澡洗澡洗澡，大家就哇好开心好开心，在拍它拍它。哦、我们真的是在旁边看傻眼。 我们在上面那个二楼那边看到之后，我就觉得这什么资本主义的社会，拿猫来赚钱， 它真的很爽哎、欸。 对啊， 你也去当那个， 我也去当那个吗？ 我就买太阳眼镜给你戴。 靠背、 啊。而且听，就那时候就是听那个我们台中的友人就说那只猫真的很有名，因为是有它是有 IG 的什么的、嗯，但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认识那只猫、嗯，而且。他就是没什么特色，我觉得他就是比较伶俐，然后他 比较不怕人， 对，他不怕人、嗯，而且我觉得他已经有那个商业头脑了。他每一个动作我都觉得他是故意摆出来，就是啊，时间到了，这个时候好像差不多该洗个澡给这些蠢人类看咯啊，差不多可以趴下咯，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哇，好可爱呀、啊， 拍照拍照拍照拍照， 对，你看当猫真爽。 明明可以，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出来工作。 我是不知道明明是谁啦，反正我是偏偏。 我们都是偏偏，耶、yeah ！ 好惨哦、喔，我在胡子的饮料上面看到这个笑话。 这个很赞，还不错。 胡子饮料， 哎、欸，大家有看过最近很流行的那个台湾谐音梗的图片 吗？有， 我真的超爱，那整张都让我很开心。 老师，我有。卡拉嘿，卡拉。 狼铃王香奈儿， 还有那个划龙舟， 我觉得、 欸、我要讲划龙舟。 好，你讲。 因为划龙舟的那个呢，就是后来，因为它是一个IG 上面一个就是征求大家投稿的，嗯、然后 po IG 的那个人呢，就是把大家投稿 po 出来嘛。他本来就是在讲划龙舟那个图片的时候，他下了一个注解，就是。这个老板也取名取得太随便，因为他是一家卖那种广东粥的店，嗯，然后就取叫华龙粥。然后他的注解本来不是说他取得很随便吗？嗯，后来他们好像那家店的店主的侄子嘛，反正他就说那是他阿伯开的店，他就说那个。阿伯取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啦，他很认真在取 哇！ 而且因为他们礼拜一公休，他说他礼拜一公休的时候会贴公告说今天不滑了， 这个很感人啊！台湾人真的太在一些奇怪的地方认真， 对， 我觉得这是台湾人的特色。我们不好好做事，都把时间花在做迷因啊、想谐音梗啊， 这个很感人、欸。 很快乐的事情。 你看这样是不是划龙舟？大家都知道，大家就会知道他们礼拜一公休， 礼拜一就是不划，划不起来。 今天不划了， 划进摩铁了， 很可爱哎、欸， 很棒哎、欸！我现在已经打开这个梗图，哦、我超喜欢可爱桥古岛。 可爱桥古岛好像在台，哎、欸，是在台北吗？忘记，因为我有看过这个。 我觉得可爱桥古岛真的是满分哎、欸，而且它下面的那个图还是画真的是像巧虎那樣， 就是巧虎跟琪琪。大家有经历过乔莲那个乔虎岛时期、就是？ 大家知道玲玲后来被换掉，换成一只猫咪吗？ 还我玲玲！我刚才骂脏话。 你为什么赶羚羊？你们为什么要赶羚羊？ 对，为什么要赶羚羊走呢？ 对，为什么要赶羚羊走？ 啊，我很喜欢玲玲， 我也很喜欢玲玲，我超讨厌琪琪。 玲玲 很做作， 玲玲很知性，它是有脑袋、有内涵的猫。不是猫， 不是猫，是羚羊。 领养， 领养，领养。 那我跟大家分享，玲玲为什么会被换掉呢？就是因为好像是日本的家长投诉说，玲玲在巧虎岛上面太爱生气，太爱发脾气，会导致小朋友对于他这个角色不好，然后开始有模仿的行为，所以巧虎岛公司他们才把玲玲换成了比较讨喜的猫。大家也知道日本人多喜欢猫嘛，就是把它换成了一个个性比较可爱的猫咪这样。 啊，这样对玲玲很不公平，人家是比较喜欢爱生气。 我才觉得把琪琪放在那边当一个绿茶婊才是不好的事情嘛。 可是每个卡通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绿茶婊。 你说孟子吗？ 你说生下瑶吗？我说米儿。哎、欸，童年有三婊。 米儿，下一个是谁啊？ 风花 米儿， 生下瑶。 这个知道的也是蛮有年纪的。 童年有三婊， 现在应该会有新的婊子出来了，新的绿茶婊。我自己比较讨厌孟子啊， 可是我就记得他就是很喜欢叫烟卷啊，叫建一啊，叫他特地帮他做任何事情。 对， 就是他不是那种叫你直接去做，而是他会流露出那个讯息，然后他们就是周遭那些男性们就会感受到，然后就会帮他做那种类型 的。而且有时候都会觉得说，你们的人生是没有别的女生了，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围着孟子打转。妮妮， 哈特利，妮妮， 妮妮，哈特利很常讲一句话，就是都是烟卷搞的鬼。 烟卷也是一直都被那个哎、欸，被污蔑，也没有被污蔑啦，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坏事都是他做的。 对啊，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会说都是烟卷搞的鬼。而且他们以前的忍术都蛮智障的，像这边就有一个啊，忍术丢寿司术。人数闪人数，我先走了。 我是他根本就是把他所有的行为合理化了，从我前面加个人数而已啊。 还有这个人数苦苦哀求数， 苦苦哀求数，苦苦哀求数加什么人数啦、啊？ 还有什么？ 这个我不用修炼我也可以啊。 人数博取同情数， 人数装可怜数。 是那些很屁很烂的人数啊，然后以前还看得这么开心。 推荐大家去看宝石之国。 对，我们去台中的时候就开始看宝石之国了。 我们在那个民宿里面用电视机， 用 看 YouTube。 哎、欸，那个电视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多难用，你来讲，我真是受不了。 电视第一天进去的时候，因为它不是那种接地式塔，它是有点类似数位盒那种，然后同时又可以用YouTube， 对对对、嗯。然后第一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它的荧幕一直有一个就是暂停，然后会有那个选单，就是荧幕的下半部有一个选单，然后那个暂停跟选单呢，就是直接出现在画面正中间，怎么消都消不掉。但是它后面的那个画面还是可以再跑的哦、嗯，就是还是有电视的内容、嗯，只是前面就是覆盖上了一层暂停号与选单图案。然后我们那时候在看《宝石之国》的时候，我们那个字幕看得超辛苦的啦。 对啊，因为它前面就有一个黑黑的，然后就看得很不清楚。它那个电视就是有点像 MOD， 然后它里面的综艺节目啊、新闻都是预录好的，所以不是说你真的可以转台。那它下面就有什么爱奇艺啊，或者 YouTube 可以 看，而且里面还有那种彩虹频道哦。那个时候我一进去，我就马上看到彩虹频道，我就点，然后点的就是那种要密码的。但是我很纯洁，我根本不知道密码是什么。大鱼就说四个零， 他不是预设四个零， 我怎么知道？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之后要看，你就打四个零进去就可以看。 四个零打进去，他还是要付钱啊。 大家如果钱够多的话，可以付钱。 为什么要出去的时候 花钱了事？ 不掉， 根本可能需要助兴啊，可能情侣他们需要有点娱乐。 我们还是看宝石之国。 对，然后我们就选择用 YouTube 看了宝石之国。大家可以上木棉花的 YouTube 频道看各种你想看的动画， 它真的很好看。 没错，而且我们那天很好笑、哦、我们一进去他就跟我们说，哎、欸，你们明天早上会有一段时间停电哦。 他事先有跟我们讲、啊、 对，他有跟我们讲，但是还是觉得蛮妙的。 我们九点到十二点停电， 但是我们那个停电其实有 delay， 我们其实是到九点半才被断电，所以我们的宝石之国看到一半就断掉了。 对， 就有一种你上电脑课，然后哎、欸、老师要切电脑，你可以游戏打到一半，你电脑被切掉那种感觉，然后大家就哀鸿遍野， 好怀念， 好怀念吗？ 好怀念。 对啊，啊，既然电视都切掉了，我们就开始化妆，然后就准备出门了。我们那天去哪里、啊、 第一天先去公园眼科啊，我们先去吃肉圆。 哦，肉圆，肉圆就不是我的专长了，这个我交给大鱼来评断。 就是在台中火车站附近有一间台中肉圆， 而且它的圆是写员外的圆哦。 对，是员外的圆。然后个人是觉得还好啦。 哦，赞肉圆哦。 因为本人呢，本人的母家在埔里，埔里是南投县的埔里镇，南投是唯一台湾不靠海的县市，好山好水好无聊。可是他的肉圆真的他妈超好吃，就是他一定是炸的，我是炸派的，因为一定会有人要站蒸派或是炸派，反正我就先站到炸派那边，他是炸的，然后他一定会放两种酱，一种就是白色的酱，一种是粉红色的酱，然后他们吃起来都甜甜的，然后会淋一点点酱油，然后再加香菜。肉圆里面呢会有肉跟笋块，一定要吃笋块。对，这就是一个很完美的 肉 圆。对，肉圆就应该长这样。然后那天去吃台中肉圆，就是台中肉圆也没有到不好吃，它的味道是好的，可是我觉得它整体来说它的那个料，就有点少， 比较少，而且它不是笋块，它甚至没有笋， 好像没有。 对，我记得没有笋，它就是一块肉、 欸。好像有啦，但很 细 碎，就是它没有很有存在感，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口感上面没有到很丰富。 但是它的店里面有挂一个匾额，上面写全台首圆，然后圆还是一样写员外的圆，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但它的汤很好喝，它的汤是真的很好喝。那个台中肉圆的汤， 我一定要讲，台中的东西都巨烫。 对， 不知道为什么汤上来到烫到爆，然后面上来烫到爆。 因为大鱼本人是一个超级不怕烫的舌头，我还是被烫爆。 你看，真的是很扯哎、欸， 超烫的啦，为什么、啊？但很好吃啦，我觉得它的汤很好喝，它没有到不好吃，只是可能因为。大鱼吃过更好吃的了。对，但是如果第一次去台中有经过，还是可以去吃吃看，因为它其实也是蛮有名的，因为也是陆陆续续在那种我们那时候吃，其实已经快要接近餐期，可能那种10:30、11:00，就已经很多人了，就不是那种正中午12:00，但是在那种早午餐时间，就是还蛮多人去吃的，推荐。 台中人都蛮早起的，我们去的都不算是太名胜景点的地方，但是都当地的台中人都已经在吃了。 还是我们台湾籍， 有可能 平常我们的作息， 台北人的作息就是没有在跟你早上出门的、 真的，这个真的很有感，因为大鱼本人在百货工作，如果是礼拜六的话，我们那天去吃肉圆是礼拜六，如果是台北礼拜六的百货公司，都要到下午2:00的时候才会开，就是才会有， 还是有贵妇上门， 对，但你就会看到那种家庭客，然后就可能会那缓缓的推着婴儿车啊，然后才陆陆续续会有人进来。不然的话真的是我刚讲到哪里，哦对，就是他们一定要睡到下午2:00， 对，或睡到中午， 对对对，就一定要过那个时间才会有人潮。 好羡慕可以睡到中午的人哦、喔、 对啊，我也好羡慕。 你明明就也可以，还是你越来越 不行？ 我不 行啊，我之后就不行啦、啊、 老了 没有啦，工作啦， 工作压力太大、 我再来到2:05，好累哦、 不要这么累啦。好了，大家如果有肉圆相关的推荐店家，欢迎直接私讯留言给我们，我们就让大鱼特派员去吃。 我来跟你们讲什么叫做真正好吃的肉圆。 我们之后收集到肉圆店家之后，我们就帮大鱼做一个肉圆评分表，他就是一个美食评论家，他拿着一个表，然后在那边帮大家评分。 我们吃肉圆吃到疲乏， 吃到专家。那这个部分就要讲到我们喝红茶变成红茶嘴的故事。因为台中有很多各种红茶， 台中爆多红茶、欸。 但是大家知道，就是台北也有一些有名的红茶，或者各个地方都会有有名的红茶，像是花莲。那我自己， 你们最服那间？ 对，我自己最喜欢的红茶就是南机场夜市的红茶。然后第二服的就是我们家附近的红茶屋，它是有点古早味，就是茶味比较浓，会有一种炭焙味吗？会有种 烧，就古早味红茶会有一个甜甜，然后有点回甘回 甘， 然后炭 香 炭香 的那种红茶。我本人只服这两个红茶，但是我去了台中喝了老赖之后，我觉得老赖其实也不错， 老赖很好喝啊， 老赖是清甜回甘， 对， 因为我不喜欢太甜的 红茶，它是甘蔗香， 对， 它有个甘蔗的香气， 就是我们变成红茶嘴的过程，就是喝很多红茶，还那天还喝了什么阿义红茶冰，我觉得阿义就还好，但是它 CP 值很高，因为它是那种胖胖杯很高。 对对对。 但是台中我最喜欢的算是老赖， 阿义我就没有爱，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其实就在忠孝夜市里面，然后忠孝夜市里面就是会有很多人推啊，推那种小吃，然后其中一间就是有被推阿义红茶，因为它真的也是大排长龙那种，但我自己就没有很爱阿义，对啊。 我那一条街我最喜欢的就是味全米糕 啊，对啦， 我是一个不太能吃糯米类的东西，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到了台南台中这种跟台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天龙发言 你等下可以讲我一直失言的故事 好， 就是照这些名胜景点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想要吃传统的东西，然后我就很想吃米糕，那个米糕蛮好吃的，但是其实我米糕油饭是分不清楚的人，不要被骂。 这个我 就怕被骂。 这个我可能也要请教一下。 对啊，如果 有听众 有米糕达人或是什么肉粽油饭达人，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差在哪。因为我本人就不太吃糯米类的东西啊，所以我没有很 care 他们长怎样。但是米糕蛮好吃的，可是我激推芋头排骨汤。这就是友谊决裂的过程又来了。 想当初第一集的时候，是第一集吗？ 第一集啊，第二集 就是在蘸那个 芋 头咸的甜的那个东西嘛。你知道他就在我对面，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各点一个米糕，然后点了一个汤，他给我点那个什么芋头排骨汤，然后我点金针排骨汤，因为我不吃芋头嘛。然后好，我们就点完坐定，然后他就喝了一口芋头排骨汤。喝了一口芋头排骨汤，然后就露出那幸福洋溢到不行的笑容，哇， 真的很快乐。因为我吃到好吃的东西，我就很想哭，我是真心会觉得感动到想要流眼泪。台中的芋头真的很好吃，谢谢大家，谢谢台中，谢谢芋头，真的很好吃，超级绵密。然后它那个汤有排骨嘛，可是它没有盖掉那个芋头的浓郁的味道，非常的原始，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无法想象， 不行，我真的觉得大家，如果你是爱芋头的， 对啦，爱芋头的应该 台中吃芋头， 而且它的那个汤，它的排骨汤不是一般我们那种就是水煮穿烫的排骨，它是排骨酥， 排骨酥，光排骨酥就赢了， 排骨酥蛮厉害的，我觉得， 真的，而且 直接可以化开的，而且它的排骨酥本身就有调味，就有点胡椒的那个香气， 而且真的蛮便宜的，就台中。东西蛮大的，跟台北比的话，我觉得上来的东西都蛮大蛮多的。 就是就那个价位来说啦，因为台北吃东西真的好贵。 对啊，然后我们还去吃了那个第二市场的相思面店。 相思面店，对 对。 然后还有吃那个萝卜糕。 萝卜糕，对，相思面店有名的就是萝卜糕啊。藕粿条啊，还有麻酱面、意面这样，还有一个汤，你那个汤， 猪总汤， 猪总汤，哇，这个真的 很，它就是里面超多，就是猪血，然后有嘴边肉嘛，然后肠、小肠、大肠，反正就是肠类跟粉肠，它就是一碗很精华、很精华的汤啊，里面真的是，而且真的是那个汤超甜，汤汁清甜， 而且它还巨烫。 对，也巨烫， 也巨烫， 超烫， 台中的东西都巨烫， 但好吃啦。 我给你挑很好吃，真的是只要有芋头的，我全部都服气。 我不行， 那一块都是我吃的，因为我们就是没办法桥拢要怎么吃，怎么知道？好，这块都给我，你负责吃别的东西。 对，我负责吃。 但是那个时候朋友是最推荐萝卜糕，可是我们两个都觉得萝卜糕还好。 萝卜糕还好。 对，但是有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点来吃吃看， 就踩个点啦。哦，然后那个萝卜糕对面就是。 老赖， 马上去买， 马上去买， 好好喝。 其实还有很多很好吃，只是我们真的没办法吃那么多。那时候在网络上找评论的时候，就有人说第二市场全部都很好吃，真的是没有办法做选择。 我们就走进去，跟他走到迷宫里。 对， 我到底是要吃哪一家？ 就会全部都想吃，很扯。 而且我们真的是发挥台北人精神，我们都用走的。 对，我们都用走的。 大鱼大肉不会骑车。 大鱼大肉不会骑车，然后大肉今年才要去考驾照。 我们那时候一下台中，然后就超多那种可能路边就问说，要不要租车吗？ 要不要上车啊？ 对，要不要上车啊？ 要不要坐计程车啊？ 对啊。然后我们也会看到那种，很明显就知道一定也是游客，然后好像年纪也跟我们差不多，就一群女孩，然后他们就走进租车行这样，然后我们就一直靠着我们的双腿， 还有公车， 对，公车很棒， 公车不用钱， 公车不用钱， 真的很赞，我们就这样一直用步行玩台中， 够了啦，我觉得， 但是幸好我们在台中有眼线，不是有人， 有啊，就是有台中的朋友。 可以开车载我们去玩。 对对对，有开车请，对，请他带我们去了一些稍远一点点的地方，也没有到多远了，歌剧院。 啊，对，有去我一直很想去的歌剧院，因为我本身是做剧场跟艺术相关的嘛，我就一直很向往要去台中歌剧院。我听说台中歌剧院的设计非常漂亮，所以我们就去了台中歌剧院，然后真的里面就是一个流线型，我看得很快乐。然后它的格局就是有很多层楼啊，每一层都有一些展览厅或者是卖精品啊、卖一些艺术品的地方。那它最上面就是一个空中花园，户外的空间，就有很多家长啊、小朋友在那边玩啊。可是在那边玩的一些家长跟小朋友呢，就是不断的在提醒你，资本主义跟贫富差距的距离就是这么大。 因为台中刚刚有讲到，就是地大物博， 没错。 然后歌剧院的那个位置，有去过的人就一定知道，它那边其实是一个算从化区。然后它的周遭都是很新、很新、很新的建案，然后地价也是有目可睹、共睹。Sorry， 我的 line， 给我把 line 关掉，这不专业的家伙。对，反正那边的客群就会是比较白领阶级的。那那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我觉得人生最荒唐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让我产生疑虑的小插曲。 就虽然大陆平常就已经在发生荒唐事，但是这件事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夸张的。 这是一个有计划性的犯案。 对，对，请说。 好。就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旁边有那种座椅上面休息啊，旁边是草皮，有广场，很多小朋友在玩啊，我们就在那边休息。然后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两个姐妹玩一玩，就去找爸爸。爸爸坐在草皮上休息，戴着墨镜，很 chill。然后他们两个就说：“爸爸都不陪我们玩。”然后我们就躺在草皮上面很慵懒，我们就刚好目睹这一切，然后就在那边窃窃私语说：“哎，你看他们好像很无聊哎，爸爸没有陪他玩。”我们就只是在聊天而已。结果下一秒。那个妹妹跟那个姐姐就突然往我这边走过来，然后开始跟我们聊天。 对， 然后就开始说要不要玩这个，或是这是我妹妹，就是你知道小朋友他来他就会一直讲他想要讲的话嘛，然后就说你们从哪里来，又开始跟我们搭讪。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玩了一些影子游戏，因为他们一开始在玩猜影子，然后他就来找我们啊，跟我们一起聊天啊玩啊。后来就说你们可以陪我玩吗？这就是故事 的开端。 开端。 而且我补充一个，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坐的方向呢，是我跟大肉面对面坐，所以大肉其实是背对那个小朋友的，所以我远远的其实我是先看到那个小朋友与他爸爸，就是不是他们不是在那边休息吗？我就看到他爸爸就这样看向我们这个方向。然后他就跟他女儿们窃窃私语，然后手就指着我们这边，我就跟那个爸爸对到眼，爸爸戴太阳眼镜，所以其实也没有对到眼了。反正他就指向我们这边，然后你就看到那个两姐妹就顺着爸爸的指的方向这样子看了过来，然后我也跟他们对上眼，我就想说完了，事情不太对劲，他们就跑过来了。 而且重点是这件事是我事后才知道，所以当下我的感觉是。就小朋友来找我玩，因为我很常跟小朋友玩，也很常在一些场合会遇到这种你看小朋友很可爱很活泼你就跟他玩的事情发生，所以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心态就是小朋友我就跟他聊天跟他玩，然后他后来就说什么那你跟我去广场上面玩，我就觉得好，我就跟他去玩。所以我们就玩了踩影子啊，然后玩了什么一二三木头人啊，然后就玩一玩，玩得我满头大汗累得要死的时候，他就突然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旁边玩，就是比较离广场远一点的地方。我就说不行耶，你要去问你爸爸，你这样你爸爸看不到我们啊。然后他就去找他爸爸，然后因为我已经玩得很累，所以在他找的时候我就赶快跑回大云那边，我就说怎么办，我们接下来行程是什么，你赶快想，不然我就要去一直玩下去了，我其实已经有点累了， 因为我一直坐在旁边， 大云就一直耍废，然后就不来帮忙玩，他也不一起玩哦，然后就在那边耍废。我就说好了吗好了吗，我们要走了吗，结果他就不回答我嘛，结果那个妹妹回来， 我在想啊， 那个妹妹就回来说姐姐爸爸说可以，我就说好，我回去，我就想两边跑。而且重点是我在跑的过程中，我心里还想，爸爸怎么会说可以？ 我们又不熟，他竟然说哦可以啊，你们去那个旁边玩啊，旁边他就看不到我们，他真的不怕， 不怕你把他带走， 对，他真的就不怕哎、欸。然后我们就到了旁边，就发现哦那个草地湿湿的，我就说好，那我们赶快回来，因为我也不想要造成太多不必要麻烦，我们就在一个大家都看到彼此的地方。 真的，如果你带过去啊，发生什么事情，你真的是 我真的就完蛋了， 脱不了。 那个他们都惨叫啊，都大地主大富豪，我惹不起哦，一辈子都还不完， 好可怕。 然后就把他带回来，然后就想说好，我就在这边玩，看爸爸会不会突然说什么哦，我们要回家，或是不要吵姐姐什么，没有，完全没有，他就躺在那边chill，然后我们就继续玩。 他搞他的看盘了。 然后我们就 搞不好人家看盘， 我们就继续玩。然后玩一玩的时候，突然妹妹就跌倒，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叫什么名字，因为小朋友就是会自己讲。他就说姐姐叫佳莹、佳佳，妹妹叫星莹、星星，所以就是佳佳跟星星。嗯，所以我就在那边跟佳佳还有星星玩。然后星星玩一玩就突然 拔豆， 拔豆。然后拔豆的时候，他的爸爸也没有要来去扶他，或者是看护他，没有，反而是我在那边哄他，然后大鱼拿着湿纸巾过来说， 就我冲过去，我说哇是怎样啊，快哭快哭，不要哭不要哭， 就在那边这样子，然后他一直哭，其实这根本就没怎样，就是一个小擦伤，然后一直哭，我就说好， 甚至连擦伤都没有吧，他就只是跌倒，然后我们不是跌倒手会这样撑一下地板， 对对对，就有点痛， 这样子，对对对，刺刺这样子，刺刺， 反正他就开始哭，然后我就只好跟他说拍手。拍手就不会痛了，拍手，然后就这样子拍一拍，然后就不哭了。我说是不是真的不痛了？反正我就在那边哄他，然后哄完之后呢，又继续玩。重点是玩到一半的时候，我说你们爸爸去哪里？ 你爸爸不见了， 不见， 爸爸消失了， 他直接消失。然后他就说爸爸去买饮料。我说那妈妈呢？他说妈妈在家里煮饭。我想说现在是怎样？爸爸直接不见。 爸爸不见了， 然后他就跟我聊天，那个妹妹跟姐姐就说什么你们从哪里来，我说我们从台北来，他说我们都走路来，我们住那里对面就一个超大的高楼大厦， 对，他就直接组织我们住在那边，我们都走路来， 你就知道那边是你这辈子都气急住不进去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这样讲，我就只能在那边叹为观止。然后他爸爸就一直没回来，就想说怎么办，我就说你们爸爸不回来，等一下姐姐就要走了耶什么的，结果刚好他爸爸就拿着饮料回来，然后就说你们赶快去喝饮料，赶快去喝饮料，然后把他们哄走之后我就回去，我说大鱼我们现在要去哪里，赶快我们要赶快走，不能再玩了，我很累，我真的满头大汗，然后你就在那边一直耍废。结果后来 我哪有耍废， 坐在那边就是正在讨论接下来的去向的时候呢，那两个妹妹就拿着饮料冲过来，他说这是爸爸请你们喝的，我就好像瞬间懂了什么。 对，我那时候是好像也懂了什么， 而且那个爸爸还这样子远远的对我们挥手挥手这样，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谢谢谢谢，然后就挥手挥手一样， 對對對對， 我就觉得说我现在是被老板请喝饮料吗？我是被聘佣雇这两个小孩，然后我给你饮料打发你，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可能帮了一个忙，那人家会给你一些饮料或小礼物或那种，我就觉得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已经从你单纯只是想陪小孩玩，变成你好像默默的 在帮他顾小孩， 对，在帮他顾小孩，然后他还给你一个饮料， 我是不知道爸爸他真的在想什么啦，因为的确就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就是被雇佣的感觉， 就是老板心态。 对， 真的，因为我有做过这种事情，我是说跟小朋友玩，陌生小孩玩，但是通常他们爸妈的反应就是可能会不好意思，或者说你不要烦姐姐，或者是哦 我在这边，那如果有什么问题跟我讲，就是他会觉得说哦那你们玩没关系，但是他发生事情他是会来，而且会不好意思， 他是有表示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对，问题是那个爸爸完全没有，好像我是被他聘佣的陪玩姐姐， 我那时候就一直这样远远的看着爸爸，然后再看看大楼，我就觉得他是在面试他吗？ 对，我在、 如果真的面试，你就去了吧， 我就去那个超高的楼， 就去那个对面那个超高的大楼， 然后只要陪着两个小朋友玩，我就爽爽赚，这样、包吃包住的， 你这一生都不用， 这一生不用， 我就要扒紧你的大腿。 重点是那个时候的情境跟 timing 也很尴尬，因为我已经差不多我要走了，可是在我要走的时候，他拿了一个饮料给我，我就有点走不了。然后那个妹妹就是姐妹两个还想玩，他们就回去问爸爸说可以玩到几点，然后爸爸就说五点半，然后姐妹就说爸爸说可以玩到五点半，我就想说啊他妈有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到 五 点半 吗？ 然后我就觉得我手上已经拿着人家饮料了， 他已经说要玩到五点半了，我的心理压力就觉得我已经被赋予了要玩到五点半的任务，而且我还看看大鱼，我就说怎么办，要玩吗？结果呢，你也是放生我，你也没有要跟我交班哦，你就让我在那边玩哦。然后我就说好，那离五点半还有十五分钟，我们再玩十五分钟。 本来是想说，不然我就直接走了呢。 但是我拿着那杯饮料，如果他不给我， 也是可以走了 呢。我不行哎、欸，如果他不给我饮料，我可能会直接走。可他已经给了，就有一副他好像已经拿东西拿到了，做事哦，我觉得是那种感觉。 是哦， 当然他可能没那么想，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 我那时候本来在想说。如果我们要真的要走，我们就直接走。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时间问题是，刚好我们也没有很急。当然，如果我们真的后面有行程，就会很急。所以我才会一直问你说你有什么行程呢、 啊？我觉得还没有，真的还没有行程呢、啊。但是要走也是可以走啊。我觉得我们就直接走、啊。 你没有表示， 我有表示吧？ 算了，那就 是、因为你那时候就直接这样跑掉了。应该说就是你的心，你就被驱使了，就是你心里驱使你离开了。 对，我心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告诉我我还想玩，然后我就去了。但是另外一个长大成人的我说，你现在很像被雇佣，你要不要离开？结果小女孩战胜了成人子，成人大肉， 成人大肉。 然后就在那边玩一二三木头人，然后玩完之后，终于五点半了，他爸爸他说你们要走了。结果两姐妹还哭哎、欸， 哭、哦对，他们在依依不舍， 他们在依依不舍。然后他爸爸就说什么去给姐姐抱一下什么的，然后抱一下哭一下，就说姐姐拜拜就走。我就觉得这爸爸是不是很熟练？就每一次都只要说，哎、欸，你去找那个姐姐，然后 SOP 找完姐姐之后呢，玩完之后给饮料，然后第三步就是跟姐姐抱一下，跟姐姐说再见，他就完全不用负任何责任，他只要在那边爽爽的滑他的手机， 爽爽的看盘， 这是我觉得非常荒谬的故事， 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虽然不是我遇到，我不是看着你遇到， 我觉得如果是你，你就不会这样了， 我应该不会，因为我的脸皮比较，应该说我。我比较懒， 你比较懒， 而且我应该会直接走人，如果是我的话。 所以那个时候在喝饮料，而且我就觉得好有饮料就算了，凭什么你也有？ 我 到底做了什么？ 有啊，我有玩前面的影子游戏而已。 然后后面在那边要有体力活的，在太阳底下晒的都是我在玩。然后大鱼在喝那边饮料的时候，我就说这杯饮料是我赚来的，这杯饮料是我赚来的。 谢大肉，谢大肉，谢大肉。 然后我就怒离开那边去怒吃了一波。 奇人异事， 对，这是我觉得台中最奇人异事， 真奇人异事。 好，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 没有广告，还是有 Sugar Daddy。 欢迎回到大鱼大肉肉三点，我是大肉， 我是大鱼。 嗯，我们没有换主题，我们继续要来聊台中发生的奇人异事。 接下来的奇人异事比较像是我们自己啦， 日常生活会发生的事情啦。 我们那时候刚到台中转运站， 对， 然后我们就在找我们的民宿要怎么去嘛，就是我们就是靠着我们的双脚与 Google Map 打天下。然后我那时候要走，就我们在走路，走走走走走。然后因为我在看 Google Map， 我想说，哎，等一下就下一条路右转进去。我就跟大肉说了一下，就是哎，等一下那边前面那条右转哦。然后他回我一个好哦 哦 哦。然后我就觉得你再不好好讲话、啊你，你 我真的是再不好好讲话就完蛋了，因为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子。声音，我就一直这样吼、哦， 因为你那时候好像在干嘛、哦，好像滑手机，我忘记你在干嘛， 就很放松。 对，他就会有一个吼、哦，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突然一个火起来，我就说你再不好好讲话， 而且我没有意识到、欸、我就在那边吼吼吼 吼， 他就说我一直发出一个声音，我就说我没有发出声音，我是说好哦，他说你说吼吼， 没有啊，就是真的是发吼 吼。 很嘲讽， 因为在路上很无聊，所以就边滑手机边走路就没有意识到声音嘛。可是我们在路上就是很无聊，就会想一些奇怪的事情来做。你说说看，你那时候叫我干嘛？ 我那时候叫你干嘛？ 你那时候说要干嘛？要玩什么？ 我那时候叫你干嘛？ 你那时候就说，哎、欸，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我说、 哦、对对对。 我说你怎么这么突然会想玩游戏？因为通常这种发言都是我说的，他就会默默走他的路。我说你怎么今天这么突然想玩游戏？我说那你想玩什么？他说接龙之类的。我就说好、哦， 对，然后他就在那边好、哦， 我说好、哦，那你想要从什么开始接？ 我就跟他说，我也不知道，你想一个主题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哈啾了一声，那你从啾开始接好了。 我就用一个很为难的眼神看着他， 那真的就是天然的笑点，就是他刚好说完说，那我们要用什么主题来接？我就刚好打一个喷嚏，我就说，那你从啾开始接好了。我也不知道，一般人应该不会这样回答，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就这样。 我觉得超傻眼。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漫才的段子，我们或许之后发生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把它写成漫才的段子。 我觉得我们讲的这个一定要有现场看到才会有那个感觉。 对，那个当下的情境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在讲一个很震惊的事，就是你朋友打个喷嚏，然后就说， 那你从 Chum 开始， 那你从 Chum 开始接好了，理直气壮，不觉得他讲的话有什么问题，觉得 Chum 好像本来就拿来接龙的一样。 我觉得他超有问题。 没有问题啦。好，那关于这件逻辑，是算是逻辑问题吗？就是我脑袋跟大家比较不一样。 怎么？你说你吗？ 对啊，就是我要分享一个，你刚说对啊， 对啊。 好，就是那我要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不是去上那个职训班嘛，然后在我们班上会有自我介绍，我们班就有一个女生，她说：“大家好，我叫中秋节。”没礼貌。 我会笑是有缘由的。 怎么说啊？ 因为我妈在去年中秋节的时候传了这个笑话给我。 真的假的？ 真的。她就传说 我可能要找一下那个原始，但是她就是有关于就是说大家好我是中秋节之类的。 可是她是认真的哦，因为她讲出来说大家是有吓到，就是真的有人叫中秋节。 我也觉得 厉害。可是她是真的姓钟，然后就是叫这个名字。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厉害，有一种网络笑话出现在我面前的感觉。 我要找到那个中秋节。 好啊，你找啊。但是我们还是很尊重、友善、包容、我们没有像你这样子喷笑。 哪有啊，很有趣、啊。 我很怕他尴尬啊，因为他坐我旁边，可是我吓到，我就直接回头看他，居然真的有人叫中秋 节。 而且你打的字一模一样。 对啊，你看。 他就是叫这个名字。真的哎，你妈有传这个长辈笑话。 对啊。他真的是长辈笑话， 真的是长辈， 所以我会笑是有缘由的，因为我看过这个长辈笑话，而且还是我妈这个长辈传给我的，大家在他们的群组里面广为流传。 原来如此， 讲一下那个笑话有完整。他就说，在吗？前两天我和朋友们一起吃饭聊天，其中一位女生友人突然看到我的手机有你的 LINE， 坚持要你的 ID， 所以我就给他喽。这礼拜四他就会去找你，他叫中秋节，中秋节快乐！ 哇，大家今年中秋节可以试试看用这个来把妹，来要妹的 LINE， 妹子的 LINE。 我觉得不会成功。 对，不会成功。可是反正就是他叫中秋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在想说，那会不会有人叫端午节？那谁会不会有人姓端？ 有吧？ 李四端， 他姓李。 我就是要等你吐槽我。 他是李啦，靠谁啊？ 太好了，我目的达成了。我不在乎他姓什么，我只是想要讲这个，然后有人会吐槽我。 我一直都在吐槽你哦， 我 觉得很棒啊，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一直在吐槽你。 我真的超爱这个，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这个笑话我有先跟别人讲，因为我跟各种朋友分享这件事。 你说李四端吗？ 对，李四端。 你是在期待别人吐槽他是李四端？ 对，我看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跟我一个朋友讲说，我们班有人叫中秋节，那会不会有人姓端啊？李四端，他说他姓李，我就觉得赞，我就是要这个，就是要这个而已。他姓什么不重要，真到底有没有人叫端午节不重要，我只是要这个反应。不然你自己想，你自己讲到姓端，你会不会第一个其实就想到李四端？ 好像有 了，对不对？但是你明明就知道他姓李，但你的脑袋就是会跑出李四端， 就李四端， 这是逻辑，人类的脑袋逻辑就是拿来给人家吐槽的。 那我跟你说，曼德拉效应其一， 好啊， 维大利的广告里面跟黑人讲话的人 是那个蔡正南呢、啊？ 你很棒哎， 不然是谁？ 因为超多人以为是吴念真， 怎么可能？等一下， 是吴念真还是蔡正南呢？ 等一下，他有两个版本吗？ 没有， 没有。等一下， 你想一下到底是谁？ 是蔡正南， 是蔡正南。 但是吴念真为什么你一讲，我脑袋有画面，就是替换成他的样子、欸？ 就是因为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中浮现的是吴念真的脸， 傻眼。 然后我就被反驳了，他说不是吴念真，不是吴念真，那不是吴念真是谁？是蔡正南，完全没有想到哎、欸，因为我的记忆里面他就是吴念真的脸。 好可怕、哦！但是 集体潜意识， 仔细想又有点违和哎、欸，我 觉得就是觉得吴念真在那个场合，在那个广告脉络之下好像不会出现。可是你刚刚讲吴念真的时候，其实 我真的有犹豫， 嗯， 我有犹豫。就算你刚刚已经说蔡正南是答案，哇，真的还是 我刚刚应该要就是先保留的。 刚超可怕的，你刚刚有吓到我哎。 对啊，超多人，因为这世界上有超多人都以为是吴念真。 你们是不是？ 没有，我就说是全人类是一个共同的意识啊。 对啊，我们之后都会离开这个躯体，变成一个集体潜意识。 我们会成为猿人。 不要再讲宝石之国的梗了，可能我们听众还没看过。 好， 好，你还没看的朋友，赶快去看宝石之国。哎，顺便跟大家那个报告一下，我们今天这集是台中特辑一个小时版本， 对， 加长版。 对，我们全部都要讲台中发生的事。 没错， 虽然我们只是去四天，但是哎，三天半， 三天半就是精华了。 我们三天半遇到了很多事情。 对， 啊，有什么？ 还有什么？就上日 K。 不是，我是说刚我们讲话不好讲。 讲话不好好讲跟接龙啊，讲完了，我们的故事好无聊， 好无聊， 还是要讲我们去唱日 K 的事，虽然唱日 K 也没干嘛， 也没干嘛，嗯，耶、yeah, ，台中行， 怎么办？我们台中好无聊、哦， 不会，我觉得我们台中玩得很愉快， 我们吃了很多东西，然后逛了很多市集， 市集饱和， 对，真的是市集饱和，我们那一天先去小瓜牛市集，然后对神迹新村。然后晚上去成品那边又有市集，而且我们晚上在成品晴美那边还遇到了宇宙人的演唱会。 对，完全没有一个预想那边有表演。 对，那边就突然有表演，而且其实也不是宇宙人专场，它是金牌啤酒节的活动， 就台啤的公关活动。 对，然后有美秀、吴卓源，然后 宇宙人，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剩最后一组，嗯、不然我还蛮想看美秀， 因为我们是晚上九点吃饭。 我们在 成品那边会出现在成品，就是因为我们晚上九点要吃乌马。 对啊，我们晚上九点要吃乌马，还有乌马真的超他妈难订，我打电话打了好几百通哦，然后好不容易订到， 真的很难订。 重点是好不容易订到之后，因为乌马蛮先进，他就会传简讯说什么哦你已经订到了，然后还会传简讯传照片给你说你是几点几位，然后上面竟然就写宋 小姐， 他竟然写宋小姐，因为我完全不姓宋。我想说，我口齿有这么不清楚吗？竟然说我是宋小姐，但是后来觉得姓宋好像不错，我那时候就说服自己说，姓宋的女生好像都蛮漂亮的，宋慧乔、 宋云花、 宋云花，还有什么姓宋的女艺人吗？没了， 没了， 大家只记得宋慧乔、宋云花、 宋，我不知道，真的没有， 真的没了。但是我就觉得，嗯，姓宋的好像感觉都是什么韩系美少女，所以那一天我就当了一天的宋小姐。她说：“宋小姐四位这边请。”然后我就毫不犹豫的跟着她走，毕竟我想吃肉，我拿人手短，吃人嘴软， 是这样用吗？ 感觉不错，因为烧肉店好像蛮适宜的吧？ 很好吃哦， 很好吃， 海鲜粥。 但是我没吃饱哎、欸。 你没吃？你怎么可能没吃饱？我们点那么多， 我觉得不够。 那下去就吃别的。 我觉得是因为我对他的期待太高，我本来以为烧肉就是很多肉很多，但是我觉得他是吃 精 致的路线，但是他的精致就不多啊。 哪会他很好，他很饱啊？那你跟那时候刚好不点， 我怕钱太破表啊， oh. 因为我也是有预算考量，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么贵，其实我没有查资料，但是其实分下来没有到真的很贵，只是我就会觉得吃的很高级很多样，但是没有饱，没有到很饱。 真的假的？ 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在讲话，因为跟大家聊、 啊。对啦， 根本是辩论大会、啊。 辩论大会，我们跟两个同了很好的朋友。 对，我们跟两个很好的男性朋友在吃，然后在吃的时候，其中一个男性友人就一直说什么他想要交女朋友，然后就开一堆条件，然后我就跟他辩论，我就觉得说你根本就是在面试，就是他的感情观会让我觉得他不是真的想交女朋友，他只是在面试一个适合他可以配合他作息的人。 但我觉得他讲的其实也没有什么错哎、欸， 对，是没有错，只是他那样会很难达成，我觉得就是有点标准太高， 嗯， 就是他想要的都是好的地方，当然他有说他如果真的喜欢某个人，他是可以接受他的缺点，可是他的接受缺点会在我听来会觉得有点像是你要先符合他的要求跟条件，他才会包容你，可是我觉得爱这件事应该是。当然能符合条件最好，但通常有时候你喜欢到的人不一定就是最完美的那个，然后重点就是彼此可以包容彼此的缺点。 好难哦、 嗯、 反正就是那天烧肉他就一直处在这种辩论大会 对啊，就是不断的辩论，但是我们没有吵架，我们双方是有理解 对方 的意思， 对，我们只是在辩论而已， 只是也透过这个辩论就会了解这世界上的感情观是很多人会不一样， 真的， 然后会真的有这种他比较可能也不算功利取向，就是比较实际，他想要， 我觉得他 这么符合 他，我觉得他就是比较实际面对了 资本主义的人呢、啊。 就是为了彼此利益考量啊， 对，这利益放在前面、可是他就忽略了人是有感情的，不可能这么一五一十， 一五一十 是这样用吗？不可能这么完美啦，我的意思是这样。 对啊， 然后那个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看到的一些名言佳句，我在IG 上面看到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没有完全适合你的人。只有当发生事情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想跟谁一起面对。嗯，怎么突然变成知性话题？ 变成两性知性话题了。 我们大鱼大肉正在努力的好好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企划有点升得很慢。 应该是我们没有在升企划。 对啊，我们没有在升企划。 随性， 我们太随性了。但我们之后会有点纪律，可能会想一些单元活动。 会。走一个可能一整集会有一个主题性吧， 对，或者是有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没办法两个人搭在一起的话，就个人单飞不解散，可以 各自有一个主题这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顺便工商，九月是大鱼的生日月， 是的， 欢迎大家祝大鱼生日快乐， 祝我生日快乐。 大鱼是教师节的孩子， 我是9月28，我已经就是昭告天下，也没有啦，我在工作的地方昭告天下， 太好了， 没有人要理我。我说，慧宇生日快到喽！ 慧宇，大鱼生日快 到 喽！大鱼 生 日 快到喽！ 好好好，我想一下我刚刚讲啥。 我们本来在讲台中。 对啊，台中讲的差不多啦。 啊， 就是、 乌马啦，我们在讲乌马。 哦，乌马也是好吃的，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踩点吧，就是没吃过就吃吃看。 下次去吃深深， 好， 我想吃深深。 大鱼生日月，我希望大鱼自己做一个节目，这是功课还是给大家的礼物？ 我要自己做的节目，所以不会有人跟我一起讲话、哦。 你大鱼生日月，你自己抠一集啊？ 你不是一直叫我开一个嘲讽特辑？ 可以啊，你就开啊。 可是我一个人，我要怎么嘲讽？ 那不然好，大鱼生日月，我们就是想办法有一集，你拉主 key， 我都不讲话。 你都不讲话？ 我当然还是会讲话，只是我就不会占那么多比重。就是主要你来 Q， 你丢什么我接什么。 好啊。 演员训练，丢接。 丢接球。 丢接球。 丢接球。 大概就是这样。 好哟。 好，那我们今天的大鱼大肉肉三点就到这边，先跟大家 say goodbye。 拜拜。 拜拜。